Hello，大家好。那个，我们上次讲到法勒，哈，讲到那个波旬魔王，那个捉弄整蛊慈氏菩萨。哦，慈氏菩萨是出家人，那么那个魔王啊，就带了12000个天女啊，就假扮成这个地势天王啊，就一个天宫的一个天王，就去这个找慈氏菩萨。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这12000个天女要送给你啊。那慈氏菩萨没看出来是魔王在捉弄他，就说，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这个出家人啊，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啊，你千万不要乱搞啊。后来就是这个时候啊，那个维摩诘居士啊，忽然出现了，就跟那个慈氏菩萨讲，哎呀，什么地势天，他根本就是魔王来扰乱你啊。所以啊，他就转过头去跟魔王讲说：“这样好啦，那你这个侍女给我吧。哦，慈氏菩萨不能收我，我可以收啊。”那魔王一看吓了一跳啊，说：“哎，怎么搞被识破了啊？那他又不是有易容术吗？”就后来啊，他就要想要这个，他们都有这个魔啊，都有神力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赶快要隐形。”结果隐形隐了半天呐，也没办法啊，在维摩诘居士前面，因为这个。等觉菩萨功力太高了，他没办法在维摩诘居士前面，他隐藏不起来。哦，那没办法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好吧，就心不甘情不愿了，就把这12000个天女啊，就送给了维摩诘居士啊。那维摩诘居士接收到了这些天女呢，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跟这些天女们呐，当然小以大义啊，就是跟他们讲说这个五欲之乐啊。什么叫做五欲之乐？五欲之乐就是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啊，我们的五官要去接触外面的外境，那么就会产生很多的快乐啊。这个是二元相对的快乐，看到了这个听到了美妙的音乐哇，觉得很舒服。但是你听到噪音的时候呢，就很痛苦。眼睛也是一样，你看到美好的画面啊，觉得很棒，但是看到丑陋的画面呢，你就觉得很痛苦。这重点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你所看到、你所听到、你所闻到或你所尝到或你所触摸到的外境哦，所以这个五欲之乐啊，其实是不靠谱的，是二元的，靠刺激你的感受而得到快乐，生灭之法。所以维摩诘居士跟他们讲说：“我啊，就教你们一个新的东西，叫做法乐。”啊，其实法乐呢，就是超越二元，超越我们刚刚讲五蕴，因二元刺激你的感受所得到的这个快乐，所以叫做法乐啊。这个其实这个法乐啊，讲穿了就是空性的大乐，就是你真正涅槃以后所进入的那个大乐的状态，而不是因为二元或刺激而来。超越苦乐的这种大乐，这种法乐啊，所以啊，这时候天女就问维摩诘居士：“那什么叫法乐啊？第一次听过没听过啊？”所以其实法乐呢，就是你证悟到真理啊，你真的明白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之后所得到的快乐，也就是真空大乐所讲的法乐啊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啊，就跟他讲说：“哦，法乐啊，就用各种不同的面相来切入来讲法乐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法乐是不是我们要信佛、听法，然后呢供养僧众啊？我们要离开五欲之乐，这个啊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就可以，这个叫浸润在，一直长期的安住在这个空性的大乐之中。而且啊，你看到这个五蕴啊，你要把它看成是怨贼啊。我们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你不要老是想着怎么样让它能长生不老，怎么样能够去滋养啊。其实你要知道，它就是怨贼，你要远离它。那么四大呢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这个外境，你要把它想象是毒蛇。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和合的色身，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人生啊，这个宇宙世界，这个四大和合的这个世界，你都要把它想成这些东西啊，都是要远离的，都不能去攀援，也不用想去滋养，要能够长生不老，这些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，要能够看破这一点啊。那么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内入如空聚，其实这个内入啊，在 原来的梵文，它所用的那个梵文的字，真正的翻译其实叫十二处，也就是我们的六入、我们的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啊，多了一个意跟法。那么玄奘翻成诸处，其实也就是所有的一切啊，内外所有的一切，全部都要知道，它就是当体即空啊。然后你要能够随。护你的道义呀，你要能够随时护持着，不要流失啊，不要失去你的道心，也就是你所发的这个菩提心，要时时刻刻安住在这空性当中，菩提心当中，你所发的菩提大愿，时时刻刻行菩萨道，你要能够饶益众生，而且你要能够供养上师，你要供养你的老师，老师怎么供养啊？老师供养就是说你要。真正去供养我们的佛菩萨，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水呀、鲜花呀、蔬果这些。当然，这些东西其实也很重要，但是真正的供养其实是用我们的修行、我们的功德、我们的发心去供养我们的老师啊。然后又告诉我们要行六度啊，真正的法乐、真正的法乐、真正空性的大乐、真正正得实相而。而能够所证得的这个大乐，其实在行六度之中，你就是处于法乐。法乐并不是在我们现有的生活之中要再去开辟一个战场，然后你又要得到一些东西，我又得到了一个法乐，不是的。其实法乐在就是在任何的时间、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存在，只是你的行为、你的修行其实就是法乐。所以你广行六度。哦，你行布施、持戒，然后呢，你能够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你能够最后得到空性的智慧，这一些就是法乐。哦，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到了这边，然后我们继续啊，乐广菩提心，乐降伏众魔，乐断诸烦恼，乐净佛国土，乐。成就相好故，修诸功德，乐庄严道场，乐闻声法不畏，乐三陀门，不乐非识，乐敬同学，乐于非同学中心无挂碍，乐将护恶之事，乐亲近善知识，乐心喜清净，乐修无量道品之法。哦，这边呐、啊。继续接着啊，用不同的面相、啊、来跟这些天女们啊，来分享到底什么是法乐。其实你要知道，这整个《维摩诘经》啊，就是在从不同的面相，其实切入同一件事情。你看几个菩萨，有的是在讲菩提啊，有的是在讲道场，有的是在讲法乐，但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讲空性大法，在讲实相。啊、哦，什么叫做性相亦如？只是一直用不同的例子在讲同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故事上了好几个月，根本就是在绕着同样的一个中心思想，就是这个空性在讲述。哦，只用不同的面向来切入，所以他说啊，你这个菩提心啊、哦，你发菩提心啊，你菩提心的升起其实就是法乐啊，降伏众魔呢？你降伏的众魔，并不一定是外面的魔。我们说，其实外面的魔是你内心的显现，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reflection。那你真正要降的，其实是你的心魔。心魔是什么？就是每一个起心动念。当你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啊，你的心啊就寂静了。寂静的时候啊，外面的魔是没有办法跟你对你产生任何的影响。除非你要跟他一起翩翩起舞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你不动，他是动不了的。这个一个巴掌是绝对拍不响的。所以啊，降众魔其实就是在降心魔。那么要断诸烦恼啊，那么要净佛国土。这个净啊，其实是清净啊。那么我们真正怎么样去清净佛国土？其实真正清净佛国土啊，我们说这个也是庄严佛国土。那么最主要呢，你要拿你的功德去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这就是我们平常回向，我们所做的功德是什么？就是回到还是一样 因无所住行于布施，所以当你在行菩萨道，你发了菩提大愿，行菩萨道，你就是在庄严佛净土啊。那么你要能够乐什么？成就相好，修诸功德，这个也一样啊。我们菩萨呀，要花多少劫啊？100劫还是多少劫去修相好？相好庄严的面相啊。庄严的面容，美好的声音，这个东西是修行修来的，这是功德。你没有一个庄严的一个外貌，你没有一个非常能够让人安定的一个声音，很难去讲法啊。所以你这是累世累劫去修行啊，修到这些好的资粮，你才有机会去度化众生啊。然后乐庄严道场也是一样的啊，因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那么闻声法不畏，这个声法是什么？就是深邃的法意，最深的法意，其实讲的就是空性大法。就是你听到了空性大法，你能够不惊不怖不畏啊，这个啊，绝对不是你啊，这一世就接触到空性大法。接触到《金刚经》，接触到《楞严经》或这些经文，你就可以哇，这一世当下你就可以这么样的 embrace 这个大法，不可能，这是累世累劫的修行啊。那么三托门乐法乐是什么？法乐就是三托门，三托门呢、啊、叫三解脱门或三解脱门，是哪三托啊？空、无相跟无作啊。空啊，这个三托门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。空啊，就是你要知道万法，包括我们自己啊，人法其实都是一样，自在。我们的人法没有自性啊，这个叫做空门。无相门呢，知道一切法无生，所有的法根本是无生的，从来没有生出来过，所以当然是无相嘛。怎么会有相？它没有生出来过啊。无愿呢？或无作，第三个是无作门或无愿门，同样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菩萨门倒驾慈航，他是无愿或无作来修行，没有愿望，他其实没有真实的愿望，他也没有真实的作为，他也没有一定 expect 要做什么事情，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这梦境里面，所以他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度众生，或我一定有那么一个涅槃可以证得。啊，他度众生，但是他知道没有众生十灭度，三解脱门，你能够证得空无相无作，或叫做无愿，这个时候你就在法乐当中。啊，不乐非时，非时什么意思？时间不对，什么时间不对啊？就是你涅槃的时间不对，你要在正确的时间涅槃啊。什么人老是在不对的时间涅槃？小乘啊。你还没有度化众生，所有的众生都在苦难之中，所有的众生都在那个失火的 KTV 之中，你怎么可以自己跑走呢？所以你这个叫做涅槃是非时的，所以所有的真正的法乐，真正的菩萨道，不乐非时啊，乐敬同学，这个同学就是同修的意思。我们这一群人，每一个星期在这里一起共修维摩诘经，我们就是同学啊，你要亲近这些同学。乐于非同学中，心无挂碍。但是你在不是你，就是说那些不是你的同修，他可能跟你看到不同的，怎么讲，心里有不同的想法哦，或者是外道也好，其他的宗教教派也好，你心啊不要有挂碍，不要老是去想着自己对，人家不对啊，不要去想这些，你要有一个非常宽的心啊。佛台度有缘人呢，但是我们对他就是说，你也不用跟他讲太多，但是还是一样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，因为时间到的时候，你自然有机会度化他，哦，不需要急于一时。所以对于同修你要亲近，对于那些不是同修的人呢，你还是一样不要挂碍啊，还是一样保持良好的关系。乐将护恶之事，这个将护啊。翻的呢就比较难懂，其实这个江户的意思啊，真正它梵文叫做避开，就是哎呀，我不要去亲近那些恶知识，那我要去亲近这些善知识。那么你要乐啊，心喜清净啊，心当然是要能够清净，那么能够乐修无量道品之法，这些都是不同的这些法门啊，能够帮助你修行。 能够成就空性大法，那么是为菩萨法乐。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是真正的菩萨法乐。好，讲到这边啊，这个法乐算是讲完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那个波旬魔王啊，在旁边听了半天啊，也按耐不住了。哎呀，终于这个维摩诘居士终于讲完了，他就赶紧说啊。于是波旬告诸女言：“我欲与汝俱还天宫啊。”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波旬受不了了，赶快就跟这些12000天女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讲完了吧，对吧？我很想啊，你跟我们回。”你们呐、啊，能够跟着我回天宫，那这些诸女就说：“哎，以我等于此居士有法乐，我等甚乐，不复乐五欲乐也。”这些天女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现在已经皈依了，我们这个发菩提心了。刚刚维摩诘居士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法乐哦，我们开窍了。我觉得现在法乐很棒啊，我们再也不要去这个追求五欲之乐啊，那个。”哦、所以这些天女不想理他了，根本不要跟他回去，不想不甩他了。那魔王怎么办？魔王还是很想要这些天女啊。那这个时候魔王就转过来跟维摩诘居士说：“啊、哦，居士啊，可舍此女哦，一切所有施于彼者，是为菩萨。”哦，这个魔王啊也很厉害，他支个招，什么招呢？他就跟维摩诘居士说：“哎呀，我实在是很想要这个12000个天女，你还我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家不都说吗？菩萨对不对？就是人家想要什么你就给人家什么啊，不是要慈悲喜舍吗？那你是菩萨呀，你是大菩萨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天女还给我啊？”然后就这样问维摩诘居士。那么维摩诘居士就说：“我已舍矣，汝便将去。”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啊！维摩诘居士就是说：“哎，好了好了，算了，还你了啊！我也不要这些天女了，你要就拿回去吧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天女啊，其实一切众生当然是包括这个天女，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众生。以后这些众生，你不能够去阻碍别人修行。”你要让这些众生他希望能够修行、啊、他希望能够得到佛法，你要能够满足他、啊、那这个时候啊，那这个这些天女们说话了，天女们不肯了。于是诸女问维摩诘：“哎，我等云何止于魔宫啊？我们现在对不对是大修行人啊，我们发了愿啊，菩提心又听到你讲的法乐，我们现在对于法乐啊这个是一心向往啊，你现在要把我们推回魔宫啊，推回这个火场，这怎么行啊？我们怎么能住在魔宫里面，是吧？”好啦，那维摩诘居士啊就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啊。维摩诘言：“诸姐，有法门名无尽灯，汝等当学。啊，无尽灯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中不尽。如是诸解，扶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其道义亦不灭尽，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，是名无尽灯也。汝等虽住魔宫，已是无尽灯。”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为报佛恩，以大饶益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维摩诘居士啊，就跟这些天女说：“哎呀，这些姐姐们啊，我呢，现在教你们一个法门，叫做无尽灯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你们这个一定要学会。”啊、他说这个无尽灯就好像你有一个灯啊，这个灯古时候没有真的灯，所以是蜡烛。你呢有那么一个蜡烛，这个蜡烛啊，你前面有100个、1000根蜡烛，你就一直去点啊，一个个蜡烛点啊，点了不就那些蜡烛就亮了吗？那明啊就是昏暗，这些没原来不亮的，现在全部都亮了，但是你自己呢还是一样是光明的。是不是你的蜡烛还是在的？所以不明的呢，就是昏暗的呢，都光明了。但是你自己原来就光明的呢，明中不尽啊。玄奘这边还多了一句翻译，在下面叫做亦无退减，就是你自己的那根蜡烛啊，还是一样的光明，一点都没有退减，完全不用担心啊。 这就是我要教你们的这个无尽灯法门。我们平常在修学就是要用这种法门，所以菩萨开悟这所有的众生，要令众生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所以你们也要同样的方法，你们啊回到这个魔宫，要跟就像我讲法给你听一样，你们要讲给所有魔宫里面这些天子天女，告诉他们什么是法乐，什么是佛法啊、哦！你们不应该自己就安住在这个啊、哦，你自己得到快乐就安住在自己这个快乐当中，不行，你要回到魔宫，把这个法门啊永永远远的传出去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自己能够累积功德，这个是你报恩最好的方法。哦、不但自己修，你还要帮助其他人修。所以 为什么说法布施，法布施，法布施的功德这么的大，就是因为你不是自己沉浸在法乐之中，你把这个快乐千百万倍的传出去、啊、你自己的这个快乐只会增加不会减少，那么、你自己的这个蜡烛啊，你自己的这一盏灯越点越亮，这个就是无尽灯法。哦、所以他跟这些天女讲，好啦，那这个时候啊，耳识啊，这些所有的天女都听懂了。天女头面里为摩羯足，随摩环宫忽然不现啊，这些天女就真的就随着这个波旬魔王就回到了他们的魔宫啊，就所有的人就呼一下就不见了。所以世尊为摩羯有如是自在神力，还有智慧辩才。故我不认一笔问起、哦、这个地方啊是第三个故事，终于讲说哎呀不行啊，这个我也不行啊，这个持世菩萨也是不行啊。好，那最后一个菩萨，我们一共有四个菩萨啊，我们看看今天能讲多少。第四个菩萨其实是大家很、熟悉的一位人物啊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善德。善德啊，你听善德这个名字不见得熟悉，但是如果我说啊，他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几孤独长者，那大家是不是都记得了？记不记得《金刚经》是在哪里发生的这个故事？是不是在那个起树几孤独园？是不是起树几孤独园？所以这个几孤独啊，我们说起树跟几孤独其实是两个人。一个前面那个起树代表起陀太子、哦、他供养整个这个精舍里面所有的树是他供养的，但是这个精舍呢就是这一个几孤独长者供养的。几孤独长者他的原名叫做善德，这个人啊非常有钱，你看他是长者子，长者子是什么？就是富二代嘛，而且这个富二代是很富的那种二代，不是普通的小富二代、哦、所以长者子善德，因为他太有钱了，他累世累劫的福报让他可以看到地下所有的这些金山银矿、啊、这些所谓金银财宝埋在地下他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他随便要钱、啊、一挖就出来了，那就是他累世累劫的福报，没办法、啊、他呀发生什么事情、啊、他就很会布施嘛，所以他才有了这个几孤独这个名，这个叫做什么称号。几孤独啊，其实就是说几是给啊，他经喜欢老是喜欢赠与或者布施啊，这些孤独的老人，孤独贫孤独，其实孤独不见得是老人啦，就是贫贱老弱这些，他特别喜欢去做布施哦，所以就得到了这个几孤独的名字。所以你看啦，佛第四个就找。佛告长者子，就是那富二代善德，告诉几孤独长者说：“哎，那汝行义为摩羯问疾，你去好了啊、哦。那个你这个还供养了这个金舍，你去吧啊、哦。好了，那善德啊就跟佛说：‘哎呀，世尊啊，我也不堪任一笔问疾，我也不行啊。’那么当然又要有一大段的故事出来，这一大段的故事讲什么？”那肯定跟布施有关，因为这个几孤独长者最爱布施嘛，到处布施，天天布施，无时无刻不在布施。可是他布施什么？布施钱、哦、他讲法可能不行，修行可能他的这个 specialty 就不在讲法，但是他很会布施钱、哦、所有的人布施没他多。那他就讲这个故事啊，所以者何？他说：“意念我昔，自于富舍，设大师会， 供养一切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期满七日。他说曾经我在我老爸的家啊，他是继承遗产，因为他老爸非常有钱，他说我就在我爸爸家里面啊，又开始又设那种大布施，每次一布施啊，就是供养所有一切需要被供或者是布施的人啊，沙门就是这些和尚，和尚肯定是需要被靠布施才有办法吃饭的，靠供养是吧？婆罗门是什么呢？婆罗门我们讲是印度种姓制度，就是祭司。哦，那个印度有各种不同的种姓，你看到婆罗门就是祭司，那么还有这些外道，外道我也他也供养哦。还有你看这个翻译的文字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印度的阶级观念非常的重。你看有什么贫穷啦，有什么下贱啦，啊，这个孤独啊，这个乞人啊，要饭的人，所有的人啊，通通来了，一布施呢。就搞个七天七夜啊，那么他说他布施到一半的时候啊，谁来了？维摩诘来了，维摩诘来了，就跟他又说了一段话，就跟他讲说啊，长者子，夫大师慧不当汝如所设啊，当为法师之慧，何用是财师慧为啊？这个维摩诘来了，就跟他讲说，这个善德啊，真正的布施啊，是法布施啊。不是财布施啊，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老是搞财布施呢？每次看到就是财布施，你看这次又是财布施，但是真正我们讲到位的布施是法布施啊。你看《金刚经》里面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不停的讲，你就算是用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财宝七宝，或者你累世累劫不停的这个牺牲你的身体啊，生命布施、财命布施。都一样，他说你这个布施啊，也不及讲《金刚经》里面的一句、两句、三句、四句偈，所以财布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跟法布施相比，他就不明白这个善德为什么老是在这边搞财布施啊，就说你要去做法布施啊，啊，那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善德就说，哎呀，那居士啊。那你可不可以为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是法师智慧啊？法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过啊，我们在讲法师之前呢、啊，就是也要看啊，就是说again 这些菩萨们啊，你看这些菩萨们其实都是在陪着演出啊。你说菩萨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法师之乐呢？是不是？菩萨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法乐呢？啊，菩萨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道场呢？其实都是一样，这个一个佛啊。要成就一个佛啊，所以万佛护持，各种不同的这些古佛啊，这些大修行的大菩萨们啊，都要投胎来扮演各个不同的角色啊，要问各种问题啊，高深的也有，愚笨的也有，其实都是为了后代子孙。这个经文里面，经文是给谁看的？是给你给我看的啊，我们这些后代愚痴的这些后代修行人哦、啊，他如果全部都是在讲佛的。佛跟佛的对话，佛跟这些大菩萨对话，我们都不用学了，没人看得懂、哦、所以这些菩萨、这些古佛们、这些大修行者也要过来、哦、也是要投胎。他可能倒驾慈航啊，是吧？他可能也是一个这个应身啊、应化身啊，就出来这个也演了一个角色啊、哦，所以就问那法师是什么？那这个时候啊，维摩诘居士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：什么是法师？法师对于我们这些传统的想法，一定说哦，那不就是正正经经的来盘坐在这儿，然后呢为人讲经说法啊、讲经讲法讲《金刚经》讲什么什么经啊、就像我现在这不是在讲《维摩诘经》吗？这个啊是法师，那、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这是比较狭隘的定义啊、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呐、觉得讲法布施就是在讲经说法。但是最大的 majority 的普罗大众，其实他也很需要就是听经闻法啊、这是很重要的法师。但真正的法师啊，从维摩诘居士的解释啊，是比这个讲经说法是要广阔很多啊，而且法师呢是无前无后，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，是名法师智慧。 你看看啊，如果我们做财布施，他说他搞个7天7夜，一个大布施法会啊，很多人来，但是再怎么多人来，还是有上限的，对吧？他也就做这7天的布施，7天完了以后，那也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个财布施是有前有后的，啊，是有一开始跟结束的。但法布施呢，他告诉你，法布施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也没有空间的限制，就是在任何时、任何地，你可以供养所有一切众生。这个叫做法布施，法施智慧。为什么可以供养一切众生？当然，你要有这个能耐，你才能供养一切众生。比如说，我的能耐，我可能就供养这100个线上100个众生啊。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？就是你的心啊，已经无我了，已经没有分别了，没有人我了。你供养自己，就是供养众生，其实根本呢，也就是没有供养。当你到了这个点上面，你就可以供养一切众生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维摩诘居士怎么教我们。你说，诶，我口才不好，没办法讲经说法，那我是不是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做法布施了呢？非也，肯定有办法做，而且还有各种机会，时时刻刻都可以做。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。好，第一个。什么是法布施？四无量心就是法布施，为以菩提起于慈心，以救众生起大悲心，以持正法起于喜心，以摄智慧行于舍心。啊，当我们在行或者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以众生之喜呀为喜，众生之悲为悲，就是。我们能够同喜同悲，你能够，而且能够帮助他们随喜他们，最后能够舍掉你的心对于众生的这些任何的期望，或舍去你自己的这个我啊，慈悲喜舍。你坐在，当你在修行慈悲喜舍的时候，当你在做慈悲喜舍这些功德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做法师。非常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叫做身教啊，我们讲经说法叫做言教，真正的其实更重要的是身教，身教甚至大过于言教。我们就说父母教小朋友啊，父母教孩子啊，那你跟孩子讲说啊，不能说谎啊，哦，你要当华盛顿啊，哦，你要砍樱桃树啊，要能够 confess 啊，你要能够非常正直、诚实、不阿，讲了一大堆，然后转过头呢，就开始啊，这个打起电话啊，就为了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开始这个妄语啊，开始漫天乱扯啊，说谎啊，等等。好啦，那你觉得你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说谎呢？肯定会啊。你不管再怎么跟他说的，说你要多好多好，当你自己没有办法身体力行的时候，小孩子就是 follow 你的 behavior，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的身教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在这边也是，当你能够去做慈悲喜舍，修慈悲喜舍，能够做这个慈悲喜舍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在教众生，就是在做法布施啊。哦，所以四无量心就是法师。再来呢，我们讲六度。当你在行六度的时候，你就是在施法，在做法布施啊，以摄坚贪起檀波罗蜜。这个檀波罗蜜，它就这边呢，它就直接用梵文翻过来，檀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，以化犯戒起施罗波罗蜜。施罗波罗蜜就是持戒波罗蜜，以无我法起禅提波罗蜜啊，这个地方是忍辱波罗蜜，以离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罗蜜，这个是什么？精进波罗蜜，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，这个就是当我们讲的禅修，最后呢是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这边是什么？讲的是一看就是讲的是六度啊，但是你看啊，我们多讲一点呢、啊。这个地方讲说你要摄 兼贪，兼贪是什么？非常吝啬啊，有好的东西不愿跟人分享。我有看过好多人是这样子啊，很小气啊，那个东西多了，宁愿放在家里，食物旧了、坏了，东西没有办法穿，扔了、烂了，他也舍不得跟人分享。好，这个那个兼贪，所以啊，你要能够对治这个兼贪，你对治兼贪啊，就能够起，你才有办法真的升起布施波罗蜜啊。那么其实这个你也不能解释说，为了要对治兼贪就去行布施啊，也不是说为了要能够最后证得布施波罗蜜就去对抗兼贪，其实这两个是互为因果。你想要改变自己的心，你就发愿你想要去做布施，那你的贪啊，那个那个叫做怎么讲啊，非常非常吝啬啊，非常吝啬小气的这个心呢，这个习性就会慢慢的减少。那么你也要发愿去减少这样子吝啬的习气、兼贪的习气，你才有办法修到布施波罗蜜。其实这个是互为因果啊，并没有哪一个是因，哪个是果，一定说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为了要能够化解犯戒，所以你要去修持戒。啊，那么你为了要能够证得无我法，所以呢，你要去修忍辱，这个很有意思哦。或者说，你其实为了修忍辱，你要能够证得无我法，这一个点特别重要。为什么我们说忍辱？忍辱啊，这个忍字真的不是叫你忍耐，这个忍字我一直说，每一次都说它叫安忍，就是安住。而且内化了 internalized 的这东西，就好像你啊跟空气结合为一啊，我们浸润在这空气当中，无时无刻不在呼吸，你却没有任何的感觉。这个你能够为什么可以无时无刻不在安忍之中？因为你其实已经无我了。如果你还有一个我，你不可能时时刻刻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忍辱之中。你能够安忍的是因为你无我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哦，然后啊，你如果想要精进，你必须离开身心相，因为只要有身心相就会疲惫啊，身心肯定会疲惫。不管你怎么的努力啊，怎么样啊，你是讲法也好，自己修行也好，只要你还有身心相，最后一定会疲乏。哦，所以你要能够真的断了你的身心相，那当然菩提啊，你要菩提相，能够禅修，那么最后这个一切智啊，在玄奘的翻译是写一切智智，我们有讲过一切智啊不够清楚，要一切智智，两个智，智慧的智连个两个，一个是种智，种是各种方法的种智，一切种智那个是小乘人的，一切智智是大乘的，所以我们这边讲的一切智是一切智智，你要起般若波罗蜜。所以当你在修六度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在行法布施了。如果你的口才不行，没问题啊，你就行四无量哦，你就行六度，这些就是在做法布施，教化众生而起于空，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，视现受生而起无作。哎，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才讲过的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作。你看，教化众生起于空，就是你知道你教化所有的众生，度化所有的众生，但是你安住在空性当中，所以你度了当没度，说过的法当没说啊，你发了菩提心当没发，这个就是教化众生，方便众生，随顺众生，但是起于空，不舍有为法啊，你无相，但是呢，你却不舍有为法，这个就厉害了。你要做到无相，其实没有这么难。很多那种，修行好的人啊，真的要修到无相啊，那个眼耳鼻舌身意不再跟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去攀缘外面的，其实当然是难，但是没那么难。真正厉害的是你不舍有为法，而能够起无相， 这个才厉害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外境呢，你完全没有舍去，但你却还能够证得这个无相，哦，你还能够证得空性，这个才厉害。那，最后呢，视线受生，而起无作。视线受生什么？视线嘛，表示他不是被迫的。我们这些人是被迫，就没办法，你必须要去受生。但是这些大菩萨们什么样？他是视线，他就是要过来，就是要 demonstrate，就是要做这个样子给大家看，而且无作。他为什么要视线受生？他为了要度化众生嘛。但是呢，他心里却没有任何的作意，也没有发任何的愿力。这个就是大菩萨们的修行。好好，我们再讲一小段哈，再讲一小段。好，护持正法，起方便力，以度众生，起四摄法，以净示一切，起除慢法，于生命财，起三监法，于六念中，起思念法，于六合境，起直执心，正行善法，起于净命，心净欢喜。起敬贤圣，不憎恶人，起调伏心，以出家法，起于身心，以如说行，起于多闻，以无争法，起空闲处，去向佛会，起于宴坐，解众生福，起修行定。好，我们讲一部分好了，所以继续接着讲，什么叫做法师？也就是说，你在做下面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在做法布施，你不见得一定要张开嘴讲话呀，啊，你就是护持正法，方便力。当然，你看到方便这种，就是随顺众生，你能够度化众生啊。后面也是度化众生，你要起四摄法。当你在修四摄法，是不是我们讲说有六度？有四摄，你为了度众生的时候，你这些情况就是在法布施了啊，净示一切，起除慢法，这啥意思啊？你要尊敬，你要有一颗谦卑的心，你能够尊敬所有一切事、一切人、一切物，不见得只是三宝。所有一切人事物、一切的众生，你都能够以一个谦卑的心去对待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除掉你的慢啊，除掉你的慢法，就是你那个贪嗔痴慢疑的慢心，你除去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其实就是在行法布施，你能够做到这个样子，你就是一个典范。你不就是在教所有的人什么叫做佛法吗？你不见得要用嘴说啊，我相信你的行为比你用嘴巴说还要难得啊。于生命才起三间法。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很珍惜我们的身体，对吧？我们这个肉身，还有我们的性命、我们的老命或我们的小命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钱财。看看是不是就这三样东西，什么都能放得下，就这三样东西放不下。哦，那他说这三样东西呀，是因缘所生法，靠不住的。那对于这三样东西，你要去修三间法。坚是什么？非常的坚固，如金刚般的坚固。那怎么修啊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身体是肉身啊，肉身啊，不能追求，肉身不可得。肉身的另外一边是什么？啊，肉身是相用嘛。那另外一边呢，是体性来看，不就是法身吗？所以你要放弃肉身，你要修法身啊，是不是？你就是修佛成就之后有法身啊，那才是不生不灭的啊。那么你要把你的命。啊、哦，你的生命的短暂的生命的 lifespan，right？你的这一次的你的寿命，你要放掉，你不要这么的没有办法放下你的这个你的命啊，这个是比较是在讲你的寿命，你真正要追寻的是慧命。我们现在是这个是生命啊，就是这个身体肉身的这个命，就是生因缘所生法。你要追求的是慧命啊，慧命是真正修行最后以延续下来的。那么其实慧命也就是法身啊。最后呢，你要真正要的东西，不是要贪求你的财宝财物，你真正要能够坚持，就是说你真正要能够留下来的呢，是法财。 法财其实就是你对于这些佛法的知识。哦，这所有一切才是真正的珍宝，你的摩尼宝珠。哦，所以于生命才要起三间法，于六念中起四念法。六念呢、啊，其实也是六种意念。我们就讲说，修行意念的方法叫六随念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布施、念持戒、念天、念诸天呐、啊。诸天也是需要修布施、持戒这些。所以在六念法之中啊，你能够引发你的正念，你能够做到这样，就是在法布施了。你不见得要开口说话呀，啊、哦？那么于六合境起直直心。六合境啊，那个六合其实也是一些平常我们说修行的一些戒条啊，六合我们的这个我们就不讲了。其实六合，你去查一下，在僧团里面就很重要，和合僧啊，比如说身合、同住、口合、无争等等啊，就是你六合。总之呢，你去这个六合很重要，你在修六合之法的时候呢，你要起于一个真心啊、哦！你的直心是什么？直心就是不弯曲、不绕来绕去的心，是真心直心啊、哦。那么行正行善法，起于静命，这些都很简单，不说了啊。心静欢喜，起静贤圣，你要去亲近这些贤神、贤人、圣人啊、哦。但是呢，你也不憎恶人，你看到那个。哎呀，外面那些非圣非贤的这些大恶之人呐、啊，你呢也不要去憎恶他们。其实你看到这些让你觉得非常 annoying 的人事物，他说你真正该做的是什么？其实是调伏你自己的心，而不是你要去对付那些人啊，要搞定那些人，对付他们，要惩罚他们。他说其实你不用去管这些外境，你真正要调伏是你的心啊。那么以出家法。起于身心啊、哦，这个身心啊，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发的大愿行菩提心。出家啊、哦，出家其实也很另外一个讲法，出离心啊、哦，出离心啊、哦，出家不要入世出世，然后你能够发菩提心啊、哦，以如说行，起于多闻。以如啊，其实就是用真如啊、哦，真如的角度来说话。其实这个说话就是说你的一言。一行都要能够合于正道。真正的正道是什么？就是他们讲的万法无生啊。哦，你要能够了解实相的情况之下啊、哦、以如说行啊、哦、真实的啊、哦、真如的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起于多闻，多闻是什么？其实你对于所有的佛法这些空性的道理非常的明白。哦，以无争法起空显处。这个无争啊，就是你绝对不会跟任何众生有任何的争执或 conflict， 你也不会生气，你到最后这个无争啊，其实是完全的寂静啊，起空闲处其实是完全的寂静，这个完全的寂静，你别无他法，你只能是证得无我，证得空性大法，无我，尤其是无我这个点啊，所以啊，说以无争法起空闲处，那么最后呢是趋向佛会，起于宴坐，而且解众生福起修行定啊。当你能够做这些所有的事情，能够趋向佛会啊，你能够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烦恼，你在做这所有的事情的这个当儿，其实你就是在行法布施。好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啊、哦。那个今天时间差一点点，没办法讲完，就因为前面耽误了。我们下个星期啊、哦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那个菩萨品全部讲完啊、哦。然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下堂课，肯定可以正式进入维摩诘居士出现，好吧？OK。那我们把回向文拿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合十回向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 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， 谢 谢 谢老 老师， 师，谢谢大 谢谢 家， 老师， 谢 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。